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五当然知道唐三要去做什么，传承了海神神奇，唐三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再与千仞雪一战，以神级战神级，这一战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唐三必须要做的。而且他记忆更加深刻的是，当唐三在传承海神神奇的第七关时出现在唐三意识中的考验，那可正是千仞雪啊。他不是不放心唐三对他的爱，只是怕自己不如千仞雪，有些自惭形秽。 傻丫头，你想什么呢？在我心中谁也无法和你相比，你是我最最重要的宝贝，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千仞雪的实力很强，但我爱的是人，又不是实力。我这一生只可能爱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小五。好吧，既然你坚持，那我就带你去。 小五开心地点了点头，双手紧搂着唐三的腰，将面庞贴在他胸膛之上。唐三搂着小五飘然而起，落在已经不存在的海神殿外。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还等在这里，以海龙斗罗为首，七人同时拜服下去。 参见海神大人。 唐三大手一挥，一股纯和的能量将七位封号斗罗的身体拖了起来。他的动作很柔和，但释放出的能量却是封号斗罗级别强者也无法抗衡的。 七位前辈不必多礼，即使传承了海神神位，我也依旧是以前的唐三，没有外人的时候你们叫我的名字就好了。波塞西前辈的死我很难过，海神的话总不会是假的，他算是有一个好的归宿。 提到波塞西，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的眼神都有些黯然，毕竟波塞西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海神岛的大祭司，也是他们的老师。不过他们眼中的悲伤并没有再次出现，不论怎么说，波塞西都有一个好的归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海神殿已经不复存在了，海神是保佑大海中的一切生灵的，不应该躲在海神殿之内，就麻烦七位前辈镇守在这里，我在这里留下一道神念，海洋世界中有任何问题你们都可以直接在这里告诉我，天使之神已经发出挑战，我必须要走一趟，我的伙伴们在这里吸收魂环之力，就麻烦各位前辈为他们护法了，今后这海神岛还要多多仰仗各位。海龙前辈，波塞西前辈不在了，这海神岛大祭司的位置就由您来继承吧。 什么？我？ 海龙斗罗目光看向唐三那些伙伴们，显然经过这次吸收魂环后，唐三的这些伙伴都能够进化到封号斗罗级别，再不弱于他们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了。而且他们和唐三的关系又是那么亲密，海龙斗罗怎么也想不到唐三会让他来接替这大祭司的位置。要知道大祭司不但可以拥有海神斗罗的称号，在这海神岛上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海神不在时，所有的一切都由大祭司说了算。 海神大人，您的伙伴们也承受了海神的神力，当初大祭司让他们来辅助您完成海神传承，为的就是让他们在未来辅佐您掌控大海，还是由他们其中的一位来担任大祭司比较合适。 海龙前辈，您就不用推辞了，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性格吗？让他们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他们可是不会干的。你们七位依旧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这大祭司的位置也非你莫属。今后我不在的时候，这海神岛的一切事务就由您和各位前辈统一管理。 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面面相觑，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当唐三传承了海神之位后，他们的权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的增强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担任了这么多年守护斗罗，在他们内心中又怎么愿意放弃这份权利呢？七人不再犹豫，在唐三澄澈的眼神注视下，同时跪倒在地。 谨遵海神大人旨意。 等七位封号斗罗拜过后，唐三这才向他们告辞，带着小舞腾空而起，背后海神八翼从体内出现，悄然展开，轻轻挥动之间，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唐三此时的飞行速度无与伦比，但在他怀中的小舞却感觉不到半分疾风的吹袭。 哥，海龙斗罗他们似乎很感激你。 那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呀，为了海神岛他们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尽管我已经传承了海神神奇，但说实话我们都是外来人，又怎么能鸠占鹊巢影响他们的生活呢？将来等我们结了婚，你想住在哪里我就陪你到哪里，今天的安排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着想啊。 哥，这一次我真的感觉到我快要成为你的妻子了呢。 那是当然，当我六岁时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你是我的。 我怎么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某人被我摔了个大马趴。说起来我也算是摔过神的人呢。 那时候还小嘛，你的柔术又那么厉害，摔就摔吧，打是亲，骂是爱。小五，你知道吗？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结束之前的时光。在那些年，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和你一起修炼，看到你的笑容，就是我最满足的事。 我也是。 快到海边了，待会儿你只需要远观就是。 啊，这么快？ 别忘了，这里是大海，是属于我的领地，而且我的八蛛矛也进化了，论飞行能力恐怕千仞雪还不如我吧。 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柔和的笑容，一层蓝金色的光芒已经覆盖在了小舞身上。小舞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心似乎与唐三的心已经完全连接在一起，抬起头有些迷惘地看向他。 虽然千仞雪不是一个卑鄙的人，但也不能不防，有了我这海神本源之力的守护，你就和我成为了一体，只要我不死，就没有任何能量能够破开这层海神之光伤害到你。 不许说死，你现在是神，是不死的。 对，我现在是神，是不死的。小舞，不要担心，我一定会赢的。 我为什么要担心？我才不担心呢。就算你和千仞雪同样是神，可你在成神之前就是双生武魂，那时候他都杀不死你，更何况你现在已经成就了海神呢。我从来就没担心过你会输给他，我只是要来监督你，可不能让你被他给迷住了。哼，我可记得在他的记忆之中还和你。 还和我什么呀？ 哥，坏死了，我不说。 放心吧，我在传承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只属于我的小舞，你说对不对？ 出乎唐三意料的是，小舞的俏脸虽然修得像一个熟透了的红苹果，但他竟然还是郑重地朝着唐三点了点头。他那样子实在是可爱极了，哪怕是唐三那样坚强的神念也无法抵挡心中如同潮水澎湃一般的爱意，用力地在他俏脸上亲了一下。千仞雪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之中，他身上的天使神装已经完全变成了赤金色，那是纯粹的太阳真火之力。远远的，他已经看到了那颗蓝金色的流星，他清晰地看到，在那蓝金色光芒包裹之中，唐三正低下头吻着怀中少女的面庞，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从千仞雪内心之中升腾起来，这种感觉就叫做嫉妒。右手紧紧地攥着天使圣剑，千仞雪原本因为即将到来的神战而出现的紧张已经完全被嫉妒所带来的愤怒取代。 一声长啸从千仞雪口中发出，它吸收在身体周围已经充满天使神装的太阳真火瞬间爆发开来。天使圣剑遥指唐三，神念瞬间爆发，整个海面上顿时掀起了一片狂涛。稳过小舞，唐三也感受到了来自千仞雪的巨大威胁，冷哼一声，右手一挥，将小舞收入了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之中。 有如意百宝囊和我的海神之力双重保护，千仞雪就算再强也不可能伤害到小舞。 凭借唐三神念联系，小舞即使在如意百宝囊中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战的全部过程，而且是从唐三的视角来观看。右手从额头上抹过，海神三叉戟凭空出现在唐三的掌握之中，浓烈的蓝金色光芒爆发开来，海神神念宛如惊涛骇浪般反卷而出，硬生生地将千仞雪的神念逼出了大海的范围。身为海神，他是大海的守护者，唐三绝不允许千仞雪的神念伤害到大海中的生灵。千仞雪眼神一凝，漂浮在半空中的身体迅速后退，他并没有和唐三比拼神念，而是避实就虚，向后闪电般退出万米之外。他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和海神在大海上战斗无疑对他十分不利。这些日子以来，千仞雪不只是修炼着自己的天使之神各项神技，同时他也好好地回忆了一遍自己与唐三之前的数次战斗，寻找着为什么自己的实力远在唐三之上，却就是无法将其杀死的原因。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